好，翻嚟第四节喎。 系 咁第四节，我哋都系传统，我哋都系做翻个解放军环节啦，系嘛？系啦，咁咧就解放军环节咧，就首先咧要讲下嗱，我哋啱啱都讲完系咪解放军咧喺南海做军演啊嘛？ 系。 而解放军南海做军演嘅时候咧，其实嚟紧咧，佢哋要喺台湾海峡啊，咁啊左手面即系近住中共嗰边嘅海岸啊嘛。 系。 咁咧就会做军演嘅。咁咧呢个军演咧，当然咧少不免咧就要封锁一啲嘅海域同空域噶嘛。 系。 系啦，咁要封锁翻佢做。咁咧今次咧仲要做实弹射击，就唔系流嘅。是实弹射击的。咁所以呢就呢单嘢呢就触动到呢台湾嗰边神经。因为其实你话实弹射击个鬼知你几时射过嚟咩。其实又系好似俄罗斯啲军演咁㗎嘛。 擦枪走火啊。 咪囉，定系其实你扮嘢。 其实你其实整个 咁嘅城市公台。 因为根本就系一个叫军队嘅召集嚟嘅，原 来。係啦，咁所以呢可能又训练下啲动员嘢啦。咁今次呢嗰40个军舰会唔会一次过埋嚟呢，咁就好难讲啦。咁今次呢，但係我相信呢佢咁样玩得呢应该个规模都唔会小啦。咁所以呢今次呢就咁应该呢就会喺福建嗰边呢就沿海啦，咁就玩嘅。咁就应该呢佢做呢就都唔少嘢㗎，应该都系大概一个礼拜时间到啦。係啦，咁啲船隻就唔准入啦，飞机都唔会飞嘅。咁、 哦、 所以呢大家预咗啦，如果你喺福建嗰边呢有航机呢要飞呢，你预咗呢到时你都好难飞过去㗎啦。咁呢啲咁嘅情况啦。好，跟住呢另外一单呢，这个就真係有排 J 啦。这个呢就讲个轟20喎。大家知轟20呢要喺国内呢就 J 好耐。 係传说中啊，这个都市传闻啊，呢啲真係。 这个系都市传说嚟嘅。 都市传说啊，真係。 咁呢这个都市传说呢入面呢最过瘾地方就咩，就係、是、大家知咩叫做20系列㗎嘛。20系列呢我哋中国呢就迎来咗呢个歼20啊。跟住迎来咗个肥妹運20啊。而家咧，连直升机嘅直20都有啦嘛。咁于是咧，大家咧就一路 J 咯。咁 J 来就喺、我哋争咗个轟20啫嘛。可能大家开始 J 啦。咁呢个古仔咧，点样 J 咧？就 J 到佢咧，就有个叫做喺国内一个叫做姓杜嘅。姓杜嘅一个嘅，唔知佢应该去到大教定上教咁嘅军官噶啦，起码都。咁呢、這个杜先生咧，佢咧就讲啦，系啦。咁咧，杜先生咧。就话我哋嚟緊呢个2018年嘅珠海航展有惊喜呀。咁呢个轟20随时就会试飞。咁呢单嘢呢大家知我咩态度㗎啦。就我话嘛，其实如果你呢单嘢呢，如果你连而家呢官方话佢试飞喺地面碌咋未真係飞呀，连地面碌呢个消息都没有。而家咩月份啊？四月中啦吓。嚟緊五月啦。你半年时间就筹备，你知噶啦。如果你11月搞得嚟啊，九月啊，好多嘢你都定咗噶啦。你依家距离九月都几多时间啫？系咪？半年都没有。咁你半年都没有嘅时候，你可唔可以半年已经可以喺地上躝喺度飞啦？跟住之后飞啦，然之后试项目啦。你 系 咪你试到咁上下，你先可以主场飞噶嘛？你可唔可以飞飞甩碌啊？可唔可以飞飞下，然之后爆计啊？唔得噶嘛，大佬笑死人咩？喂，你真系国际咯，依家航展，所以我觉得咧就乱噏嘅。 系， 即系你问我咧，我觉得中国速度唔系即系变快到咁啊嘛，即系快到系可以五个月之内就可以变到超级可以飞到啦，仲要啲项目见得人噶、哦，你唔好好似咧当年咧，即系嗱2014年嗰时咧出嗰单嘢咧就系2014年嗰时咧就飞咗嘅歼31啊嘛， 系， 咁但系呢单嘢咧歼31啲人睇到嗱你飞咧又唔灵活啦，引擎又喷黑烟啦，即系成件事咧你系好似好废嘅机啦，飞完之后系失望，即系原本仲有期望，开始失望到呕啊！你话订单啲人就觉得你单嘢不如算罢啦，取消咗佢算啦。你谂下成单嘢如果再做多一次咧，轟20呢个希望系唔可以咁样落幕噶嘛，你要交代唔到噶嘛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继续 J 啦。嗱，如果你真系要坚 J 咧，我陪大家一齐 J 啦。咁咧点 J 咧？嗱，大家睇一本书叫《航空知识》系咪啊？嗱，国内网友应该都好熟噶啦，呢本嘢名牌嚟噶嘛。嗱，老实小弟都有几本嘢屋企，嗱就多就唔敢储啦，即系几本啫。咁啊叫做了解国情啊。因为老实啦，你知我哋香港最幸福地方咧，就系我哋乜嘢都有啊。咁啊，真系唔使买呢啲噶，我哋英文啊、中文啊，任君选择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唔紧要啦，我哋都 J 下呢本嘢啦。嗱，呢本嘢《航空知识》我都知，喺国内呢度出名都好多年噶啦，唔知1950几、1960几啦，好鬼耐，好多年历史噶啦。即系好似讲紧，即系我老豆年纪。咁呢本嘢咧，而家 J 紧咧就咩咧？就话 Popular Mechanics， 大家知呢本嘢啦，大众机械，如果中文译做。咁啊，竟然咧呢、這个 Popular Mechanics 都转载，咁啊转载至咩咧？佢就咁讲嘅，佢就话咧中国航空知识嘅杂志，咁咧就嚟紧五月号。个封面咧就会有呢个嘅歼轟机，咁你知歼轟机咧就即系国内咧叫做战斗轰炸机， 哦， 咁咧就有一个叫 XX 嘅隐形轰炸机，咁大家就谂 XX 咩咯？ 系， 嗱，如果 XX 系咪十咧？唔系啦，15嗱，大家知啦，我哋有10有11啦， 有15啦，是不是？那跟住到20了嘛， 是。 那来紧乜嘢呢？那大家就估啦，这个轰20啦，是不是？是。好啦，那这个轰20呢，就大家睇呢，最怪的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设计呢，首先你见到黑色这些样子似隐形啦。 是。 隐形的情况，隐形涂料来自哪里大家都不觉意听过的。 AV17 啊。AV17 啊嘛。即当年呢炸你蓝色副大使馆就为了攞返嘛。对。还有炸鬼了它嘛。点知天有中共就计漏了一阵的天锅盖位。炸少了。结果呢就无事嘛。就被中共攞返去结果就整了架歼20嘛。 哦。 但是这样是隔了30年才整个歼20啊。好啦，现在轰20呢，啲人就话佢会用返呢个涂料嘛。 是。 好啦，但都唔紧要啦，你落后咗美国30年㗎啦呢个涂料。咁人哋依家做到人机合一啦，啲蒙皮。做緊智慧蒙皮㗎啦，但你依家都做唔紧要嘅，我觉得一步一步去。好啦，而家呢个轰20呢最好追嘅地方就係你 Alex 睇呢个图啦。 是。 你觉得呢个机呢个设计呢都系少少飞翼啦。少少飞翼。 少少好。 前面就飞翼。 是啊。 后面就超音速。 是啊。 咁玩乜呢？ 是。 咁最得意嘅地方就係点解有时飞翼嗰啲位啦，你做超音速最违背嗰样嘢就係你个计要好一日爆劲啦。 係。 但係如果个计爆劲可能变咗部机好重啦。 係。 咁变咗可能你知飞翼个操控性差啲啦。 係呀。 部机又咁笨嘅时候呢就好奶嘅。所以同埋一定夜晚飞啦。一日头俾人发现就死梗嘅。咁夜晚有夜色掩护啦。咁好啦，而家个问题就係、是、如果你开超音速引擎啦，大家睇喎个尾翼呢佢冇垂直尾翼㗎喎。因为学呢个嘅飞翼啊嘛，冇垂直尾翼就得水平尾翼啦。而大家睇个水平尾翼，觉得有少少似咧以前嗰啲 YF 嗰啲。 系咯，廿三啊， 系嘛，少少噶。其实所以都几搞笑噶呢架嘢。咁咧呢架嘢咧，其实咧老实你问我咧，佢只不过系将咩咧，将 B 一 B 啦，跟住就集沟咗 B 二啦，最后仲将 YF 廿三沟埋一齐。哇！咁你头中尾玩晒啦。即系你三岛系咪啊？即系咧玩13张嗰啲啊，头岛、中岛、尾岛嘛。咁你一砌晒就赢美国噶、哦。哇！你即其实调翻转，原来我哋计系摆乌龙，调翻转转。咁所以咧呢坛嘢咧，我自己唔睇好嘅。即系咧你咧咁样 J 法咧，其实对咧国民健康咧好大伤害嘅。即系你谂下，你日日睇央视嘅军事咧，你就觉得大陆好劲噶嘛。咁但系其实成单嘢咧就唔系咁噶嘛。咁你嗰、那个。那个期望是不是很差， 是 即是你管理不到，所以我不觉得是好事。 我估下今这一节有几多留言啊，我哋啊咁啊。 哇，咁我想好多啦。 咁我今节我以咁嘅取态应该过百噶啦。 应该过百啦，系嘛。喂即我哋咁讲，我哋唔系哗众取宠，我哋真系为咗国民健康着想。你成日咁样 J 呢你会死噶，大家知唔知啊、哦？即系要精尽人。 讲多几句就200个留言噶啦。 再讲多几句啦。嗱，不如我哋即管 J 啦，好嘛？继续 J 落去。咁、 okay. 听讲咧呢句嘢咧个外观就系飞翼啦，喺入面咧。你知入面佢个内仓可以挤弹噶嘛？ 系， 佢哋据说话每个可以挤到咧2500公斤。 系， 吓、啊、咁我唔知即系咪见2500公斤？我心谂系咪写错咗咧？ 2.5吨咯， 系嘛？2.5吨， 系2.5吨， 系四个、哦， 四个即系10吨啫。 系啊，唔差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你要谂啦，其实10吨咧喺呢啲飞机嚟讲渣嘅， 系啊，唔够啊。 因为我就谂，其实你应该多啲啊，唔会十吨啊嘛 ，F-14 都唔止10吨咯。 咁所以佢应该多啲咯，即系但系如果你依家咁讲，咁咪睇少咗大陆咯。 其实呢个光然嚟睇个样子，佢即系其实即系似 F-117 咯，F-11 sorry， 哦系 F-11 个一咯， 一 系啦， 系再旧啲， 系啊， 再旧啲，系。但其实咧，我成日都嗰句，你旧啲唔紧要嘅，即系你就算你美国卅年前科技咧，你做到啲叻嘅， 系， 但你唔好成日乱 J。嗱、这、呢个咧就真系对国民健康真系又嗰句啊唔好噶。 OK， 好啦，跟住另外咧，我哋要讲下咧，大陆咧而家要打造一个神秘基地，咁喺边度咧？嗱呢个地方咧，大家都中意嘅，有阳光与海滩，啲人嘅快乐指数非常高，太平洋岛国近近地澳洲，系啦，估唔估到呢个地方系咩咧？呢、这个咧以前啲移民咧有人讲过，我最想去嘅地方 咩？ 阿鲁阿图啊， 阿鲁阿图， 阿鲁阿图，啲人话咧，原来咧中国打算咧喺阿鲁阿图咧就整个秘密嘅海军基地。咁咧，如果整咗个秘密海军基地有咩好处咧？因为近澳洲嘛， 哦、 澳洲未嚟紧要做钻石包围网嘅、哦，我就喺度破你，我就喺度摆潜水艇，我就喺度摆军舰，你一喐我全部睇晒，同埋咧我最紧要喺嗰度装雷达、 哦， 你点出我都知道。咁我未你入南海之前，我知实哦，原来咧佢有5架潜水艇，咁就8架军舰上过嚟，然之后就启动嗰啲 F-18 飞机，我知晒啦。咁嗰啲雷达就做咗先。啲人就话点解佢哋一拍即合咧？首先第一，你知啦，大陆钱多嘛， 系 钱多咧，最正地方就专买朋友啦， 系 咁啊，最正就啲穷朋友最中意佢啦， 人蠢 系啦，咁冇办法啦，即系嗱，你钱多，再加上啲穷人， 系啊， 咁啊一拍即合， 一蹴来啊， 系啦，一拍即合。咁呢个亚努瓦图咧有咩好咧？近澳洲啦，同埋咧，大家知唔知咧？原来大陆咧帮佢铺网络啊， 哦， 海底光纤啊， 系啊，就 ban 咗佢嘛， 铺到点咧？铺到落澳洲嘛， 系啊， 澳洲，跟澳洲佬即刻，嗱，澳洲佬原本都冇所谓噶，但系美国佬唔得啊嘛，美国佬心谂，因为美国，你知唔知美国佬原来喺澳洲咧摆咗个好劲基地噶？ 系 个基地劲到点咧？佢可以侦测晒咧成个南太平洋嗰啲军舰嗰啲嘢噶。 系 如果你嗰、那个你个海底电缆你播到嚟，你咪偷晒我啲嘢咯。 系啊， 咁我咪美军啲情报咪帮大陆手揸掉翻转。 系啊， 咁咪仲衰。咁所以咧，美国即刻话唔得，你一塔定，你要赔几多？我最多我帮你赔。 哇！ 你一定要同大陆 say no， 唔可以俾华为入嚟，千祈唔好俾华为。 仲要我帮你铺埋。 系啊，所以大家知唔知华为而家系入唔到新加坡咧？嗰啲公务员嗰啲， 你知道啊？ 唔得噶， 任 何唔得噶。 因为我听翻网友讲话，就有啲网友喺新加坡做嘢，又话任何大陆牌子嘅手机 都唔俾入， 系唔俾入所有 公务员咯， 公务嘅政府大楼 系唔俾噶，因为一定偷嘢噶。 系，跟住仲有啲 系啊， 即系啲高级啲嘅商厦都系唔俾入。 系， 即系要个箱好似咧嗰啲斯诺登咁咧，有个金属柜俾入去。 哦， 系啊， 哦，因为咧你摆个电话咧，大家有冇睇蝙蝠侠啊？ 系 蝙蝠侠咧嗰阵时咧第二集系咪啊？ 系啊， 咪讲咧佢打小丑系咪啊？ 系啊， 嗰阵时咧咪将部电话挤咗之后咧，可以 scan 晒成套大咧。喂，可能华为得噶啦， 卖实咪 scan 晒嗰种叫佢收音。 系。佢 scan 晒啲结构喎， 冇夸张，佢即系而家最惊你部电话就系里边有间接程式， 一定系噶啦， 有收音嘅之后可以录到像， 系 可以攞到你知位置，跟住就如果你知道条友入到去呢个位置，即系经常去呢个地方， 系 咁我会就话咦，你呢部手机经常去呢、這个某政府大厦，咁呢条友会唔会同呢个政府有啲关系咧？咁、你会咁佢咪变咗个目标，去不停去入侵你部手机，或者入侵你嘅、你嘅电脑，或者系网上面嗰啲云端嗰啲网络嗰啲资料咯。 即系佢就变咗 target 到边啲人去追踪， 系追踪系啦，系啦。 哇，咁好用啊呢、這个，系啊。咁咧，讲翻转头啦，讲呢个亚努瓦图咧，有啲咩好用啊？咁咧就有个北京嘅军事观察员吓，即 系 好似我哋咁咯。咁佢就讲，佢话咧，其实原来亚努瓦图就唔适合做军事基地，系啦。咁佢话咧呢个地方咧人烟稀少， 系咩？ 咁咧同埋咧可能啲水钱咯。 哦，水钱 系 好紧要。 系啦，水钱。咁所以咧就军舰嗰啲都唔到。喂，老实啦，水钱冇所谓噶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大陆咧依家可以咧恐怖到将个岛礁啊，直头附近啊嗰啲沙嗰啲咧全部掘啊，掘到深度可以摆军舰。佢依家摆啲咧几万吨都得啊！ 系啊，因为 你呢啲用乜嘢啊？大陆啊，佢要钱啫嘛，最紧要佢够钱烧，佢可以打到掘到几深都得啊！ 系， 所以其实冇所谓噶。我想讲咧，呢啲系门面嘢嚟噶啦，嗱，大家真系要小心。咁咧，所以咧呢单嘢咧，美国佬咧系夹住噶啦。好，跟住咧，另外要讲单咧就系讲呢个嘅明报啊。大家知道明报咧，其实都和谐咗噶啦，系咪应该？死啦！我咁讲真系呢镬，连明报都要嚟撑我啊！真系。咁咧，明报咧就讲，原来而家咧中国大陆咧就积极要建造呢个海洋强国，但系啲唔系秘密嚟噶啦，系咪？咁咧，基本上咧，佢咧要两岸统一啊。咁而两岸统一咧，首先咧就要攻台嘛。咁攻台咧，大家谂啦，如果呢个长期战略咧，佢哋话短期战略就五年，中期就十五年，长期就可能讲紧二三十年啦。咁大陆咧就推出咗一个咧就叫做两个十五年。呢个其实唔系秘密嚟嘅，大家都知嘅，就系讲紧咧2049年嘅时候咧，就中国大陆咧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摩登嘅海军啊、空军啊、陆军咁样出嚟噶嘛。咁呢啲咧就其实大家都知噶啦，基本上。但系原来佢哋已经话咧，依家咧要点样打台湾？依家咧佢哋咧要做航母舰。嗱，航母舰咧，其实咧呢个咧就好多网友留言啦，其实嗱，大家就继续留言啦。咁我哋咧继续咧集思 咁啊，300个留言 继续留言啦。嗱，咁我哋讲过嘛，如果依家你要封锁台湾海峡啊嘛，其实咧首先你就要喺台北出啲嘅海域，基隆出啲啦，另一个就台南垦丁嗰边出啲啦，同埋台东三面围剿呢个嘅台湾咧，如果你三面有航母舰，然之后海底下面咧就出啲核潜艇啊嘛，就封锁海上同海下。然之后咧，如果花莲出嘅 F 十六，你就即刻签击佢嘛。咁理论上系得嘅，但系问题系大家知啦，大陆 Alex 都 J 嘅，航母舰你做到啊？你冇机啫嘛，你空嘅，你又唔可以有 F 三十五 C 啦。嗱，跟住咧，你又唔会买人哋嗰啲米格廿九 K 噶嘛？ 系啊，买唔， 你唔可以即食啦， 都唔卖俾你。 哦，系唔卖俾你啦，系咪？卖俾你又翻出一部唔知签乜出嚟啊？签十九咁啊，死啦，系咪？ 咁所以咧，依家大陸咧最困境嘅地方就係簽十五 B 咧搞唔掂。而有個網友話咧，我就話沈飛要死掂佢。有個網友話你死唔掂噶，你死唔到噶，咁樣係咪？ 我都跟我抱抱曬，買翻啲蘇啊，買翻啲蘇啊，蘇曬衫，跟住揉一揉，擺住先啦， 係嘛？頂住先， 先啦， 頂住先，睇得啊嘛，起碼都 睇得，睇得，睇得先。 你試下引騎膠嚟， 拆鬼咗俄斯嘅用品。 嗱，有機會咧，我再講多少少咧。點解咧？你冇發覺依家啲中共戰機咧環繞台灣啲全部都係俄製，大家知唔知噶？佢啲唔係簽十一嚟噶， 係 蘇三十嚟噶， 係 佢全部蘇三十噶， 係 有原因噶。嗱，有機會我再同大家 J 嗱，呢個係好好 J 嘅嘢嚟噶。 係 咁咧，所以依家咧就起咁多航母艦啦。嗱，嚟緊咧點講咧？嚟緊咧要起六個， 係 六個航母艦。嗱，大家數咯，嗱，遼寧號係一個， 係 跟住咧就零零一 A 一個， 係 零一 A 做一架嘅啫，跟住嗰啲零零二，係跟住就零零三， 係 咁咪六架咯。但有啲人话六架系唔包辽宁号噶，咁即系话零零三要做三架。如果咁讲咧，咁零零二咧就弹射啦，零零三系核动力噶啦。嗱，永远咧就即系大陆都有句嘅，跟住嗰啲咩幻想就很丰满啊嘛，现实就很骨感啊嘛。嗱，我用翻大陆嘢啦。咁咧就真系现实就好骨感嘅。即系你当你连咧蓝载机都搞成咁啦。其实即系又系嗰句，嗱，我都系中国人嚟噶，成日都讲，我都想中国有一日咧，啲航母舰啊，啲好鬼劲啊，你唔好成日话我港独分子，我唔系噶，我都系曾经俾人话我系大中华交噶， 我副资料做呼吸三号舰啫， 系嘛，都劲噶其实，咁但系我哋依家要脱离咗俄式嘅战斗舰，我哋要去美式美帝嗰度学习，但系咧 J 嘢咧系唔可以 J 到咁离谱噶，真系要影响国民健康嘅嘢咧，我系唔会做噶。好啦，跟住最后一单要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原来咧解放军咧喺南海咧就装咗好多嘢，你知啦。咁咧就有一个叫永暑岛系咪啊？或者我哋叫永暑礁啦。咁呢个咧就 系 大家嘅眼球最吸嘅，基本上大家咧都一睇就睇永暑礁嘅。但 系 原来你唔觉意咧有个叫做储壁礁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？咁原来呢个储壁礁咧近排咧就摆咗啲咧新嘅干扰设备同埋雷达设备。咁呢个干扰设备攞嚟做咩嘅咧？嗱，大家知咧，其实咧依家南海咧好多都岛礁啦。其实咧，你最少坐底咧数，你都要数六个嘅， 系 数六个嘅。其中一个咧叫储壁礁都大嘅，一个美制礁，大家成日听咧就系美军咧最中意踩入去嗰件美制礁， 系 啦。因为永暑礁咧就唔会踩入去嘅，因为佢好多雷达，你踩入去咧调翻转俾人嚟 scan 晒你嗰啲嘢咧就冇位啦。 系， 所以你发觉佢哋系会睇住嚟食嘅。咁咧，依家上面咧有飞机跑道啦、战机坪啦、弹药库啦、军营啦。有啲深水码头啦，全部齐噶嘛。而家佢做埋啲干扰设施，干扰设施系做咩嘅咧？就基本上咧，你嗰啲大型嘅船舰啊、电子侦察啊，啲入到嚟时候咧，佢就会搞你。 系， 甚至乎卫星咧嚟夹嘢时候，佢都会搞你。嗱，听讲嘅科技就做到好劲，但系我哋又嗰句，我哋都唔知道，因为咧呢、這个位咧系好高嘅国家机密嚟嘅。咁咧，我哋就听住先，即系究竟咧，而家大陆咧做呢个反制措施系咪做到咁犀利咧？同埋咧 ，Alex 话斋嘛，系好贵嘅呢单嘢， 系好贵， 好贵。嗱，我哋假设啦，如果起个岛要一百亿 美金， 美金系啦，咁咧就上面啲嘢咧就一比一咯，起码到， 系， 即系你有另外一个百亿美金咯。咁所以咧，成件事咧，其实大陆咧淘尽国库去做噶，真系唔系讲笑噶。咁但系咧呢单嘢咧，如果可以做到咧，太平洋嘅夏威夷同埋关岛，佢系想咁啊嘛。 系 做唔做到咁劲，我哋都未知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学萧生话斋，系咁炸佢，咁就一次过就冇咗几百亿嘅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，上面一定系武装系好重嘅。 系 你咧就避免唔到咧，俾人咧 critical 咧话你哋呢啲军港咯。 哦， 你又冇得再话自己系民用噶啦，唔得噶。 哦， 咁当然我都同意嘅。其实你认咯，有乜所谓啫？哦，我系有军事 要啦，美国佬 咪认咯， 美国佬做过啦嗰阵时。 咪咯，我哋喂咁，凡系大国崛起，一定要有军事用途噶啦。我觉得做乜要扮和平啫？我话我依家就系抽你啦，我明挑你机咯。 美国佬以前仲恶啦，美国佬时嗰阵时，古巴多多危机嘅时候，派两个 F 8落去，直头冲入古巴影你相。 不过咁啊，咁讲人哋嗰阵时劲嘛，美国已经好劲啦嘛，可能大陆就咬底，仲系啦个底子唔够，系啦。 底气唔够， 底气唔够。好，今集嚟呢度先好嘛？嗱，大家如果识 J 嘅，继续留言啦。 系， 好嘛？好，下集再同大家军武起言。 好， 拜拜。